我们时间到了，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这45分钟的时间，帮助我们检视我们是你儿子身体的肢体，就必然是他在地教会的成员。求你帮助我们衷心的实现这个事实，也帮助这个教会能够忠实的实践我们任性，我们自己公开所任性的，也借着这个课程帮助我们，不管是教导的人、学习的人，都一起的思想，成为这个教会，委身在这个教会的一个成员，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OK， 我们继续看这份文件，上次的教材，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份文件之中重复出现一个字眼，当地教会或在地教会或者地方教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字眼出现？我后来回想起来，这似乎有时候讲到地方教会，有的时候我的印象就是那种可能偏远乡镇的教会，那是地方教会。但这边讲地方教会，显然不是指一定是在偏远乡镇的地方性的教会。所以这地方教会什么意思？为什么作者重复的使用这个字？他大可就是说教会加入，委身在一个教会，加入一个教会。但他特别讲 local church 地方教会，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认知是非常一致的，跟这个教会的任性，什么是一个基督在地的身体？具体的呈现是有一致的理解，但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讲地方教会？我用另外一种方式问：这个跟有形和无形教会有没有什么关系？你们知道有形和无形教会之间的区别？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是两个不同的教会吗？有人可以回答吗？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教会。OK， 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是用两种方式来理解同一个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教会。有形的教会是什么呢？或者用成员来说了，谁是有形教会的成员？ 就是上地方教会的人。 上地方教会的人。OK， 所有上地方教会的人吗？我是所谓的慕道者，我现在上新福教会聚会。可能甚至有一段时间，他是有形教会的成员吗？他是我们就慕道者好了。慕道者就是表示他还没有一个公开的信仰宣告，他也许对这个信仰有兴趣，他还想要继续认识，但我们通常不会说他是有形教会的成员。 Right， 好，有形教会成员就是在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是你至少是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那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基督徒呢？就是按照我们按照宽容的判断，他自己可信的信仰告白或信仰宣告。Okay. Credible profession of faith。 那这宽容的判断就是我们会也许问你一些问题，或者我们请你来加入教会的时候，牧长会跟你坐下来谈，了解你的信仰背景，按照你自己口中的，不是检视，好像巨细靡遗的检视你是不是真的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但是按照你自己的信仰告白，就是很宽容的，没有很明显的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却胡作非为，很明显看到你乱七八糟的，不是那样子，就是 OK， 我们就判定你是基督徒，你就是，然后你愿意委身，你愿意成为这个教会会员， 按照我们的信仰，这个教会信仰准则，我们就会说你是这个教会的成员。这是所谓有形教会成员。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任何一个委身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就是有形教会的成员。那什么是无形教会的成员？谁是无形教会的成员？或者我用我先让你们想一下。那这个和无形教会的成员有什么差别？我们刚刚讲说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其实不是讲两个不同的教会，而是讲同一个教会，但是从不同的层面，或者用按照不同的标准去看它好了。那你有形教会的成员和无形教会的成员是一样的吗？你就思想为什么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之间的差别，或者我们信仰告白可能大家都已经忘记了。有谁可以试着回答谁是无形教会的成员？OK， 有几种方式表达。你可以说真正得救的人，或我们信仰告白用词，如果记得没错，是上帝的选民，蒙呼召上帝的选民，蒙拣选，蒙上帝拣选的人， right？ 所以这个跟有形教会成员有没有什么差别呢？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应该有差别。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发出他说他自己信耶稣，然后其他人按照宽容的判断。也可以说 OK， 这是可信的，我们没有看出任何的迹象让我们说这个人没有得救，或者他的信仰告白并不真实，他就是有形教会成员。但是我们也认知，就算是这样子的人也不见得就得救，因为最终谁得救谁不得救是基于上帝的拣选，就是上帝他自己知道，还有那个人他自己知道吧。我们仍然可以按照一个人他的信仰告白和接下来他外在所呈现的证据来评估你到底有没有得永生，然后借此教会的惩戒也是借着这种评估来实行。你很危险，你处在极为危险的属灵状态等等，你这样子是不合乎、不符合、不配你领受的福音等等。但是最终那个人有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是基于上帝的拣选，也是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一本名册，好像教会的名册说这些人是真正得救的人。但当我们讲无形教会的时候 invisible church， 就是你肉眼没有办法看到，这是属灵的，凭着信心的真正的那个事实，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上帝的选民是无形教会的成员。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有形教会成员和无形教会的成员中间的成员会有重叠，但是如果你要列出会员名册，你会发现他们有所不同。不同的就是在于有很多无形教会的有形教会的成员，他们其实并没有得救，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讲，他们是挂名的基督徒。 OK， 那回到地方教会呢？地方教会跟我们刚刚所讨论的这个有什么关系？也许你会听说有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说我的信仰那个教会都是形式，我不需要上教会，我仍然可以和主有很亲密的关系，不在教会的日子的基督徒。 OK， 那在这时候讲有形教会和地方教会，所以有些人会说我不属于任何的有形教会，但是我属于无形教会，我是属灵的，我属灵到一个程度我不需要上有形的教会，我不需要参与一个地方的教会，在地的教会。所以与其我觉得我们以后与其说地方教会，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在地教会，就是实际在地上的教会，不是在天上的教会。哦，我再讲另外，在地的教会和在天上的教会，你们听过这差别？在地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 哈， 看得见的流体教会。 OK， 看得见，但还有另外一个用词。OK， 那我用另外一种话，在地上的教会和在天上的教会，哪个教会是得胜的教会？天上，天上的教会 ，right， church triumphant。那在地上的教会则是 不完美有罪， 对，不完美有罪，仍然与罪挣扎。用这个概念，就 church militant， 仍然是在征战。你可以说与世界征战，与罪征战，还没有完全得胜的。这个就是地上教会的事实。OK， 所以期望在地上教会得胜，那个是有很多不同的神学用词形容这种期待或者现象，过分发达的末世论，或者所谓新加尔文主义。Sorry， 我只是开玩笑。好，再回到 local church， 为什么他这边特别讲到在地的教会是认知？如果你真的是属于基督的身体。而基督他自己设立他在地的教会，他也赐给这个教会许多的恩赐，包括教师和牧师。我们又是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那段经文，最终的目的是要什么？叫所有的肢体在信仰上面合而为一，连结于手，好长大有基督的身量。而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发生在一个有形的教会里面，有教师、有牧师、有会员或者有肢体的 ，right？OK？、Okay. 因为不是有什么任何其他的原因，而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主他自己的心意，他是要设立他在地上教会的方式。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就必须非常认真看待教会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非常明确的、非常具体的呈现，而这个呈现一定是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这个在地的教会、这个在地的教会、那个在地的教会，不是一个抽象的哦，我是属于大公无形基督教会，我不需要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在地的某一个，在以基督为首，在基督的官员和基督的肢体所组成的教会。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知道也许有一些人到新福，尤其在领圣餐的时候会很不习惯。你为什么说，譬如说我们说你要委身在一个，如果你，我们不会，通常你去领圣餐你会听到受洗的人可以领圣餐，哎，然后那其他人就请你观摩。我们是不是这样讲？我们不是这样讲，我们是怎么讲？如果你是实际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或相信圣经的教会的会员，就算你是来访的访客，我们欢迎你与我们一同领圣餐。认知是什么？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领圣餐的人是基督的肢体，是属于基督的人，是基督徒，就是一个教会的成员。你不可能不是一个教会的成员而是基督徒，就这么简单。因为基督徒就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而基督身体有一个在地上，他按照他的心意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呈现。OK， 不是一个很抽象、很大公没有。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讲，我们与天上的关系是透过我们在地方教会的肢体关系表达。 Yeah， 一定。你如果按照以弗所书四章好了，我们就用那个例子。你要说你连结于教会的首耶稣基督，而不与实际的，不与他的在地的身体的肢体彼此连结，你说不过去嘛，对不对？或者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离开了葡萄树的枝子是没有用的，拿起来就烧掉了。那个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那不是某种属灵的寓意的，只是一个图像而已。Okay. 所以这个作者 和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是非常认真看待为什么我们会有这堂课程，我们认真看待教会会员这制度。不是，我猜不是台湾的弟兄姐妹所习惯的，但是我觉得也许越来越多人认真看待这件事情。好，我们继续。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请说。 那如果说他委身在一个教会，可是他已经离开教会可能一年，他已经没有回去教会，也没有主义，但是他也没有被那个教会开除会籍。 对。 那这样他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这个人来到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有责任要厘清他的信仰的状态，他的属灵的状态。理想的状态是他应该，如果他现在要委身在这个教会，不同于他之前所参与的教会或委身的教会，他应该从那个告知那个教会，从那个教会退或者转会员到现在他来的教会。你注意我说这是理想状况，因为认知在台湾的大环境大多数情况不太容许我们有这样理想的状况。大多数我相信你们自己的背景也是从来没有人认真教导，就是你是基督徒你就应该委身在一个教会，你就应该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对，那就是 OK。 所以我们在邀请人吃主的晚餐的时候，你仔细听，那个我们的用词是非常非常宽阔的。如果你是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的会员，不管是正式的或非正式，有时候我会加进去，因为认知有的时候你确实是属于一个教会的会员，但是他没有一个正式的会员制度，这是一些缺失吧。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子教会的会员来到我们这边与我们一同吃主的晚餐，就是来访我们教会，我们还是邀请你吃主的晚餐。因为我们这里不是因为你本身教会会员的制度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并不完全，你就不能够，我们就说你不是属于基督的身体的肢体。 OK， 好，我们继续看。我们上次好像是看到福音这段落，特别他这边是讲到如果你有这份文件，来，我相信，哦，我要不要再问一次？上次问有谁看过这份文件，只有一个人举手。这次我需要再问吗？还是我不要问，免得大家难堪，免得让我伤。OK， 好，好，福音，他在这边这份文件是讲说为什么他这份文件的主题就是当你设计会员课程的时候，你需要有什么样的内容？其中他首要列出来就是福音，你需要讲福音。讲福音的其实就是确认要加入成为基督这个基督在地身体的肢体的人，他们确实是属于基督的人，也就是他们确实是信耶稣领受福音认耶稣为自己的主和救主等等等等的人，就是福音。所以福音是最重要的。那我必须承认，长老和我最近就有认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堂课，为什么我们之后的会员课程会开始有一个比较正式的会员课程，这基于这系列的主日学课程做的，就是我们发现是有来到这个教会而且长时间在这教会聚会的成员，他没有办法说出他信的到底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可信的公开表达他所信的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有没有领受福音，福音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这边讲说福音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底线的，这有点像是其他教会问说你有没有受洗，我们的标准可能稍微再高一点吧。你可能受洗但是你不见得信福音，但如果你委身在一个教会，我们就至少那是一个公开的，你是属于基督的身体的。 anyway 信耶稣得永生，为什么信耶稣？你不能只说你信耶稣得永生，也就是说以后在你成为会员的时候，牧长会跟你坐下来谈，给你上课，很简单课，但是我们也会确认 OK 你信耶稣，但是你到底信，换另外一种方法问，什么样的耶稣？这个耶稣只是你有困难的时候会找他，给你带来安舒，让你心里感受好一点，给你建立自我形象，还是圣经里面的耶稣？他为什么来？上帝的儿子为什么道成肉身？因为他解决，你们可以回答，因为他给我确实很多帮助，但是他解决我最基本的问题， 只有他可以解决，没有其他人可以解决，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就是罪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面对的就是不是永生乃是永死，不是永远的福乐乃是永远的惩罚等等，这个要很明确的能够表达出来，这才是好消息。这才是为什么你信耶稣，因为所有其他的好处建立给你一个方向感，给你一个积极正面的生命观等等等等，甚至给你帮助，你从其他地方都可以得到。你可以去加入 I don't know 狮子会什么会，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你可以去上很多的课，但是没有其他的，天下没有赐予我们别名可以按其得救，所以这很重要。对，而且你要能够公开的认他，因为主说凡在我面前认他的，你为什么信耶稣？因为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救主，他为我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必须要能够说出这个，因为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父也必认他，反正人面前不认我的，认不出我的，没有办法认我的，我在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OK， 所以 OK， 关于这个，那我们也之前好像有看说我们的那成为会员的五个问题，你大概可以归类第二和第三条，讲的就是福音，确认你是真的领受福音。我们之后会再更详细看那五个公开见证的问题。 OK， 像第二条，你是否承认在上帝面前你是完全无法拯救自己的罪人，你敬畏上帝，因而全然信靠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你，全然信靠他拯救你。你是否认耶稣基督为掌握你生命的主？所以这个第三条，第二条是讲他是救你的救主，但是你不是只是他要救你你就 OK 了，你就可以开始去发挥放手一搏了，因为他已经救你，他还是你生命的主，你的主宰。他既然救了你，你就不再属于你自己，你是他用重价买回来，你就必须，他就必须做你的主，你就不再做你自己的主。所以第三条，你是否应许依靠圣灵借着上帝的恩典撇弃这个世界，服侍你的主耶稣基督，致死你的罪，在基督里活出敬虔的新生命。 OK， 这个就是关于福音和福音在你生命中应该发挥的果效。 OK，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他说这个作者说在会员的课程之中，我们应该强调教义特征 doctrinal distinctives。 这边讲的是什么教义上的特征？我们上次好像也稍微有提到一点。如果我问大家新福教会教义上，你来参加这个教会，然后我们必须告诉你在这里我们教会的教义上的特征，特征是什么？很简单，你们都想得到的。这个教会所施行的，按照我们的任性标准和也许你以前其他的教会或你看到其他教会有不一样，你至少应该能够指出一两点。没差，我到我家旁边那间教会也没差，只是这边便当50块还蛮好吃的。所以快点快点，新福教会和其他教会有什么不一样？你想得到啊？ 我觉得最明显不一样应该就是在更加的研读神的话吧，我在这方面学到了。 OK， 但我们比较谦卑了，我们会说那不是只有我们更认真的读神的话，其实每一个教会你问他都会说，这就是至少教义上面我们都是认真看待上帝的话语。再想一想，有就是不一样。中心施行主的圣礼，我觉得这已经开始有一点了。但是我想就算你这没有教会会说我不中心施行主的圣礼， 我们有任性的基准。 OK， 从任性基准开始。 OK， 第一个这个就可能跟其他教会不一样。 我们有一个公开表明的，而且是有历史，我们认为是大公教会，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觉得哦，我们相信三一上帝，我们相信道成肉身等等，很就是有一个任性标准。好，那我问大家，这个教会的任性标准是什么？Yes， 我们有两个，我西敏任性标准，信仰告白道理问答、小理问答，还有因为我们是公理会的教会，所以我们也认知在教会论上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任性的标准。我们采用的则是那份很简单的文件，就是沙威教会设立原则。西敏信仰告白和沙威教会设立原则，我们都已经有课程，而且放在网站上。我们的网站它现在大部分功能都已经逐渐恢复了。不是很好用，如果你操作的时候有困难，我可以稍微帮助你操作，但是那个网站都有这些资源。 OK， 好，从任性标准再从任性标准看，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任性标准，所以我们有一些在教导上面和教导导致的实践上面跟其他教会或许有一些不同。 哪里不同？ 惩戒。 我觉得惩戒其实一个中心的教会，他除非那个教会的神学真的很烂，会认为惩戒就是律法主义。我乐观的想，大部分教会都会认同 ，OK， 教会是应该惩戒人，为了人的好处。但是会不会做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有没有另外的？说实在，我不觉得我们这教会特别惩戒人，虽然我很想惩，没有。还有什么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关于洗礼上面，就讲好了，中心的施行洗礼，这个教会施行洗礼和其他教会施行洗礼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任性的标准，因为我们透过任性标准认知这是教会圣经所教导，有不一样吗？婴儿洗嘛，这是很简单的。这个教会是一个任性婴儿洗的教会 ，right？OK。Okay. 所以像这一点，在一个会员加入的时候，我觉得也许我们以前就比较缺失，没有讲到这一个点，这个作者所提到的。我想以前后来加入的会员，像仁德他们，我们坐下谈，我不记得有跟他们讲婴儿洗这件事，也许有，也许没有，好像没有特别讲，只有星星，因为星星时候到了，所以我们才那个时候才讲。但是这个就是跟大部分的教会很不一样的，我们施行婴儿洗，那我们也应该解释为什么我们施行婴儿洗，为什么这是合乎圣经的等等。有没有还没有另外一个再想到一个？ 孩子一起成长。 Yeah， 领圣餐，我们不是说你孩子一定要到，譬如说16岁才能够领圣餐，我们是个别的花时间，个别的分别。OK， 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分辨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分辨这是主的身体？这样子来领圣餐，所以也是孩子们跟大人一起敬拜，不是觉得孩子们那是他们时间不要干扰大人等等，这些你也许都可以说，这是因为我们教义上面的认知所导致实际的实践跟其他教会有所不同，这些东西就应该在会员加入的时候，至少几个很重要的，像婴儿洗，像领圣餐等等，还有一个，我们上一堂主义学的主要的课程，我们认知就是在这个教会做官员的是弟兄，由弟兄做头 ，right？ 等等，这什么实际运作？加入的会员会更加的理解，不是说我们排除姐妹们的参与服事，甚至可以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带领团契等等。但是这些我觉得是要讲清楚的，不要还是讲说不要让人觉得说我怎么好像上了贼船。你们在这边搞什么异端？给小孩子施洗是天主教吗？对 ，OK， 好，有没有这段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下一个段落，权柄和顺服。 Okay. 这个也是为什么激励我们，就是思想说我们不能够过于乐观的以为大家都明白加入这个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很最基本的会员课程。其中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个 hierarchy， 或者我们上次那段课程 hierarchy 中文翻译好像是次序，一种顺服，权柄和顺服的次序。 OK， 而这是我们认知，这是主所设立的，给他教会有的。OK， 我们信仰告白的用词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有形教会是由会员以及教会官员 所建立的。在撒威信仰告白里面也讲到，会员和官员都是被赐予权柄的，因为我们是公理会的教会。长老会的教会他们可能会认为那个权柄是只有赐给长老的，但是在公理会教会则是会员和教会官员都被赐予权柄，但是这个权柄怎么样施行和权柄的范围是不一样。但是不论是会员，不论是教会官员，那个权柄都不是绝对的权柄，而是 ministerial， 就是被托付给你服侍人的仆人的权柄，不是你说了就算，牧师说了就算，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种权柄。 OK， 那个我会建议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再回去看那个撒威教会设立原则那个课程。 OK， 但是是有权柄，有权柄就有其顺服。 OK， 看一下这边讲说要服从你们的领袖或监督你们的人并且顺服他们。那个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的经文是，尤其是因为这些人是要向主交账的人，所以不要让他们忧心不快乐。如果让他们为了你的缘故向主交账的时候不快乐，那对你也没有好处。对，等等。 OK， 关于权柄和顺服，其实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也有相关的讨论到。他在这边的用词说教会权柄的权威 authority， 权柄有的时候翻译成权柄是宣告性的 declarative。 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觉得作者在这句话上面讲的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我记得我们在刚开始设立新福教会的时候，我一直重复讲说，就是鼓励大家，你们要多读圣经，你们的神学要够好，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最终都应该要能够有圣经的基础。你不管认同或不认同，你应该要有圣经的基础，你应该要能够拿出来分辨，甚至彼此的讨论，彼此你要说辩论也可以。但是 不管怎样，不是凭着你的感受，凭着你个人的看法，凭着你的传统，你的文化，而是什么有圣经的基础，或者次要的由圣经所归纳出来任性标准的基础， right？ 所以 declarative 宣告性的其实是跟那个刚才我讲的 ministerial 就是那个服事性的非绝对性的权柄应该是同样意思，就是这个权柄的最基本不是出于你自己，如果你有权柄是因为是主托付给你的权柄，你只是你在施行权柄的时候只是宣告或执行他的旨意。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在施行权柄的时候你要说命令好了，对或不对，合宜或不合宜，就是有迹可循了，而不是就是说因为他是牧师就他说了就算。 OK， 他是牧师，他有权柄也应该尊重他，他是长老应该尊重他等等，但是不是他说了就算。你之所以需要顺服他是因为他说的是符合什么？符合基督，符合圣经，符合我们的任性标准。 OK， 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我觉得，我想我们自己的经验吧，我们在信仰过程之中，也许是我们的文化背景，也许是真的是，台湾教会、华人教会的亏缺。也许我们都会说我们要服从圣经，但是实际在教会里面，实际上就是服从某个人说的话，某个牧师和师母他们说了就算，不要惹他们生气。OK， 好。所以如果所以牧师是有权柄，长老是有权柄，特别是牧师和长老在新约里面，有的时候会用监督的人 Episcopal 那个字眼出现，其实那都是可以互相交换，所以他是被主托付责任要监督群羊，牧者监督群羊、right? 但是这群羊最终不是他自己的羊，不是你的羊我的羊，你们夺我的羊我来夺你的羊，都是他是被托付来牧养主的羊、right? 所以他会有督责，他会有教导，他会有治理，他会有管理。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有说，教导的事不见得会让人好受。哎，他这边讲到说，他在生活特定的领域的属灵劝告而感到愤慨的情况并不少。这就是当牧师对成员提出这样的警告、劝诫、督责的时候，你干嘛管我？你管太多吧？你为什么叫我做这做那个？你干嘛管我每天有没有读经祷告？你看，这是律法主义。OK， 认为他们超过了自己的界限，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问责架构，教会成员的资格就毫无意义。他这边讲说，如果你是教会的成员，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的，而且是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教导，以至于信仰合而为一，长大成人最终有基督的样式，如果没有一个实际的问责架构，没有人真正的教导，没有人要你 accountable， 可以说 OK， 你这样做错了，你应该修正，没有人要求你悔改，那么你在你的会员是你的会员身份是好，没有内容的。对、okay. 所以这个要说清楚，这也是我们发现一个状况，就是那你提出来对人提出警告或者要求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人会认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冒犯我，你怎么可以对我讲这样子的话，你为什么要来干涉我，牧师你为什么要干涉我，哇，牧师就是要干涉你。但你也看得出来，一个人愿不愿意被干涉好了，或者被教导、被管理、被督责，那个是没有办法逼的。所以牧师你就宣告，但是你希望圣灵在好被宣告的人的心中有工作，让他与其觉得我是被冒犯，而是被扎心。Right.好，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这边讲到说纪律，教会的纪律，这种权柄和顺服的问责制度，你应该把它视为一种属灵的好处，而不是就把它冠上一个你是很律法主义，你为什么来管我，这是主他设立要我们越来越有基督样式的手段吧，恩典媒介应该是什么，教会我们一向认为教会纪律是恩典媒介。纪律当视为一种属灵好处，而不是一种负担或者专制的要求。这是上帝所赐的恩典，使我们远离罪恶，走上成圣的道路。好，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教会纪律，我不知道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在其他的教会有经历被教会纪律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可能是好，可能是很不好。没有可能表示你真的很圣洁，从来不需要，或者没有可能是那个教会根本就没有教会基督，都有可能。有其他人经历教会纪律吗？我们这边差不多，至少所有当初的 founding members， 就是建立的成员，都经历过教会纪律。我们都是被原来教会定罪的人，你听懂我意思吗？我提到这一点，就是教会的纪律确实会发生 abuse， 滥用滥权。教会的纪律成为某个人执行某个人他自己私意的手段或者工具，这个我们承认。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执行教会纪律，或者没有权柄和顺服的问责制度，因为这是主他自己设立。但是主设立的任何的制度都可能因为人的罪性的缘故而有所破坏，有所滥用，但并不表示因为人的滥用我们就不凭着主所赐给我们的忠心，依靠他忠心的实行教会纪律。 OK， 好，有意义的会员资格，这个，所以解释你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不是只是你出现在一个名单上面，不是只是你可以领圣餐，而是如果你真的是联合于一个身体的肢体，那应该有一些很实际很具体的表现。这个跟你们在这里领圣餐领酒就知道，这个跟领圣餐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圣餐其中有一个意义，我们都是分于一个饼，出于一个灵，一个身体的，那你就不可能自己做自己的肢体，你就必须与彼此有实际的切实的连结互动团契等等。所以应该解释你很难在这个教会只要好好的做自己的基督徒，永远坐在教会的后面，主日来参加聚会，点名的时候签到就可以。第一个，我们教会太小，你坐在后面跟坐在前面没有什么差别。第二个就是真的很难，因为在你具体的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你就应该在这里成长，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以至于可以彼此的服侍，可以参与教会的侍奉，可以参与教会的团契，而不是只是出现在名单上面或主日出席，坐在后面，坐在角落。 OK，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讲清楚的时候，要加入人他自己可以评估这是不是我要委身的教会。所以如果一个人来到这个教会只期望好，我就好好的听讲道就好了，因为说实在这边讲道实在是太精彩了，这就是我要的，你很难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因为我想我们这边的牧长这边的弟兄和姐妹会给你压力，那你应该来参加团契，那你应该来参加查经班，那你应该要做这个做那个，你到最后会可能会觉得 OK， 我可能不适合这，然后你就要退出，压力太大。所以先讲清楚，会员不是只是一个。然后到最后他说不要忽视询问者，就是也许是慕道友吧，也许不是慕道友，也许是现在还在寻找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搬到附近，他在还在找教会。这个也是我必须承认，我们的询问者其实不多，我们的教会就是这么小，但是有新的朋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忽略他。应该更积极的就是让他明白，哦，这是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OK， 他在这边也提到说有问题的时候，譬如说我们有新的朋友佩仪来好了，他会有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必须承认，譬如说礼拜天讲完道，我的脑筋不是很清楚，我只想吃便当，然后我就 OK， 我回答也许口齿不清，然后我也，但是应该更有 把这个视为一个好的机会。像新的朋友解释，来这里聚会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希望你来这里聚会？也是给回答的人一个好的机会解释，哦，也许这我之前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为什么是这样，或我没有想到要怎么更好的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子。Okay, 好好，下个礼拜博瑞长老会特别可能是花一堂课的时间重复我们大约在三年前上过的一堂课，就是关于主的晚餐和教会纪律之间的关系，那博瑞长老会带，然后可能在下一堂课，因为我放两个礼拜的假，博瑞长老可能会带那个开始看我们的那个问会员成为会员的那五个问题，可能前三个问题，那我回来之后再看后两个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也许我们再看那个晚餐公开见证问题，但也许不需要，所以可能这堂课本来就很简短，大概在三堂课四堂课。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好，有没有人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谁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今天的课程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能认知我们是依靠圣灵啊，随着上帝的恩典，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啊，借着啊肢体的连结，我们是被建造成教会，是委身在当中的啊，为的是要能够。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要在基督里来活出敬虔的新生命，以至于能够来荣耀基督。为此，我们向献上感恩。我们在这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